郭林，知是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在后边殿后的刘芷一听说前边的主力遭到埋伏被重创了，他当即下令撤军，火速退往吉阳。吉阳是革命军的根据地，因为啊，一旦吉阳不保，整个革命军就会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离全军覆灭也就不远了。当刘芷前脚刚到吉阳，新军队后脚就到了，再稍微的慢那么半点儿，吉阳就会保不住，弄得刘芷赶紧大叫啊，好险好险呐、啊！”当然即便如此，刘芷还要面临一道险关，那就是亲人关。因为此时新军绑架了他70岁的老母、30岁的妻子、10岁的儿女作为威胁，要刘芷以诚换命。但刘芷是什么人物啊？他可是刘演最为器重的大将之一，身为刘氏宗族子弟，人品、觉悟和修养都到了很高的境界。面对新军的威胁，他冷笑着说：砍头不要紧，杀了我全家老小，还有后来人。话说到这个份上，对不起了，刘芷的亲人就全都被杀了。以自己嫡亲的血为代价，保卫住了吉阳。刘芷的思想境界可以说很高，也正是因为这样，小长安战败之后，刘演和刘秀依然有信心和新军继续死扛到底。可是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在这时，革命军中闹起了独立。闹独立的不是别人，而是新式军和平林军。他们开始选择依附刘演，只是觉得刘演的革命军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来是吉有谷，他们是刘氏宗族子弟，拥有一呼百应的感召力。毕竟在当时老百姓的心里，老品牌的效应还是根深蒂固的。此时入股呢，对改变自己农民股的卑微身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地位，大有好处。第二是因为这支军队是支潜力股，虽然当时的刘氏革命队伍势单力薄，但具有很好的潜力。刘演、刘秀等人都是很有将才风范的人物，但也是因为这样，他们选择了合伙入股。虽然名义的总裁是刘演，但他们拥有自己的控股权，他们藏锋于阵后，打算必要的时候一脚踢开刘演，自己当董事长。原本就是怀有二心才入的股，此时见这只绩优股、潜力股突然遭到重创，为了不连累自己，他们决定临时撤股。本着入股自由的宗旨，按理说撤退也可以自愿，但刘氏兄弟知道此时的形势，如果新式军和平林军一旦撤走了，他们就是孤掌难鸣，很难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如何留住这两位股东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可既然别人想撤，强行去留恐怕也没什么效果，反而会贻笑大方。既然强留不行，那只好挽留了。怎么个挽留法呢？刘演和刘秀两个人一阵交头接耳，决定举行一次分手宴。这分手宴呢，类似现在的年轻小两口，因为种种原因感情不和而决定离婚，为了让世人知道，特举行分手宴是一样的。新世君和平林君本来收拾好东西就要走了，听说刘演搞了免费的分手宴，那不吃白不吃啊，吃饱喝足再走也不迟，于是呼啦啦的就都去赴宴了。如果你认为刘演和刘秀会弄出鸿门宴，那就错了。毕竟当年连项羽都对伪兄弟刘邦下不了毒手，以刘演和刘秀的仁义厚道，自然也下不了黑手。更何况这样自相残杀，那坐收渔翁之利的就是新君呐。这次宴只是纯粹的分手宴。分手宴也果然非同凡响，桌上鸡鸭鱼肉、美酒瓜果应有尽有，只看得新世君和平林君是欢天喜地、垂涎三尺。可是呢，晌午开饭时间过去了，左等右等，就是没听见席长刘演宣布开席，大家个个饿的是头晕眼花。王凤代表众人发话：“请问刘将军，什么时候开席呀？”刘演原本正襟危坐，闭目养神，现在听到王凤的声音，睁开双眼，不紧不慢地说了：“还有一位最为重要的贵宾没到，烦请大家再等一等。”众人只好等着，这一等啊，就等到太阳快落山了。王凤终于忍不住了，跳起来对刘演怒骂：“要等到什么时候？再等下去花都谢了，你以为老子好忽悠好消遣是吧？”说着他双手托起身前的红木桌子就要掀翻。且慢，说时迟那时快呀，此时门口的一声暴喝，吓得王凤硬是把伸出去的手给缩回来了。他回头一看，见门口站着一个满面胡须、双目炯炯有神的中年汉子，不由得惊叫：“兄弟，怎么是你？我没看错吧？”“你没看错，是我看错了。在别人的地盘也有这样撒野的吗？”来人的这一番话说的王凤是面红耳赤。原本一直没露面的刘秀也出现了，他朝刘演高声说道：“大哥，我把王长兄弟请来了。”刘演站起身来，笑着上前迎接王长：“想不到多年不见，王长兄弟还是这么快人快语、雷厉风行，风采不减当年呐。”那大家听到这儿就会想了，这王长是何许人也呢？这王长是颍川武阳人，年轻的时候为了给自己的弟弟报血海深仇，成了亡命之徒，后来加入了王匡、王凤的协会，因为身手不凡、为人厚道，就坐上了绿林军的三把交椅。绿林军解体之后，他带领夏将军驻扎在宜丘聚。革命军遭受挫折，联盟军又闹分手，刘演和刘秀商量之后决定去联盟请王长来稳定联盟军，所以刘秀带着刘演的邀请函连夜前去宜丘聚，请王长前来相助。刘秀没有让刘演失望，到了宜丘聚之后很快就搞定了王长。他怎么说服的呢？首先刘秀阐述了为什么要革命， 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王莽暴虐无道，天下百姓无不愤而思汗。他参加革命完全是为了匡扶汉室，为了天下黎民百姓。但现在革命才刚刚跨出第一步，势单力薄，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完成这样艰巨的历史使命。如果将军肯助我大哥，那则大事可成矣。王昌听了就点了点头，心里边想，这小孩还算识时务，知道我的重要性，这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其次呢，刘秀阐述了革命的劳动成果分配方法，这是个关键问题，不可能叫人家帮忙去当义务工，这可是在钢丝绳上走啊，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这么辛苦能得到什么呢？刘秀给王昌的承诺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事成之后，必与将军同荣华，共富贵。王昌一直都没吭声，等的就是刘秀的这句话。他心里边虽然早已坚持下山的决心了，但嘴上却问，现在的王莽乃顽石也，而刘演只是蛋卵而已，何以鸡蛋鸡石能不破呢？刘秀的回答很简单，就四个字，仁者无敌。好一个仁者无敌呀、啊、如此谋愿与将军合力共灭王莽，匡扶汉室。通过刘秀的一番话，王昌认定刘演是只鸡油骨，当下不再迟疑，高说了一句，君子一言。刘秀赶紧答呀，驷马难追。说完两个人是拍掌而笑。可是呢，王昌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当他把合作的事儿跟他的下属商量的时候，立马招来了一片反对之声。好好的跟别人搞什么联盟啊，当初我们绿林军这么大一个集体，到头来还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跟着刘演他们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还不如现在占山为王，独霸一方，逍遥自在。王昌眼看大家这么没完没了，立刻拔出手中长剑，只见剑光划出一道弧线，身前的木桌就被劈为了两截。王昌大声喝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今天下形势混乱，凭我们这点力量只能暂时保一时平安，但长久呢，将来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的大好前程白白葬送在我的手里。我听说新野刘演为人慷慨，豪气云天，又是刘氏宗族后裔，咱们跟着他干，那才是明智的选择，总胜得过这样得过且过的日子。既然大家一致反对，我现在就辞职，从此浪迹江湖。众将军眼看再闹下去，王昌就要卷铺盖闪人了，赶紧就说了，大哥别生气，我们就是不想受别人的窝囊气，既然大哥觉得刘演是个好人，我们不再反对，跟你走就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当王昌带领江夏军出现在分手宴上的时候，原本剑拔弩张的局势顿时就缓解了。王凤和陈穆的态度马上就发生了大改变，赶紧对刘演鞠躬，刚才啊，纯属开玩笑的，误会误会，谁说咱们不合作了，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不是一直都很愉快吗？我们不但要合作，而且要一直的永远的合作下去。四军联盟，革命军很快从失利的阴影当中走出来，恢复了生机。 而刘演把这支军队取名为汉军。那接下来就看他们的复仇之旅了。而甄父和梁秋次正想趁着长安聚胜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彻底歼灭革命军，所以呢，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地上演了。帝皇四年11月，刘演率领汉军与甄父和梁秋次进行了大决战。甄父和梁秋次因为有胜仗在握，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听说刘演还敢来决战，立马兴致冲冲地带领10万精兵渡过黄河，直抵汨水之滨，并且分为3步走。第一步是安营扎寨，在两水之间搭建临时居所，做伺机围攻吉阳的准备。第二步是破釜沉舟，过河之后把桥拆了，把退路给断了，以显示必胜的决心。第三步是屯粮于后，把辎重粮草屯留在后方一个叫兰乡的地方。按照兵法解释，就是兵马先行，粮草于后。应该说甄父和梁秋次的三步走方案看上去很美，想起来也很不错，实施起来也得心应手，很快就安好营、扎好寨、拆好桥、屯好粮了，就等着和刘演决战了。可是呢，刘演却并不急着和他们决战，也来了个东施效颦，也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绕堤于后，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大年30，刘演亲自带领汉军主力，悄悄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光顾了兰乡。甄父和梁秋次原本认为打败汉军那只是朝夕之间的事儿，所以呢，屯粮草辎重在兰乡也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攻完打仗这几天的士兵枪支弹药和吃饭穿衣问题就行了，以后估计这里也是废弃的军药库了，所以只留了一小部分老弱病残士兵来守这个最为重要的地方。结果可想而知，敌人的粮草辎重转眼之间就易手了，成为汉军的囊中之物。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甄父和梁秋次还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一大清早，刘演接着完成了剩下的两步。一步是由他和刘秀带领从兰乡获胜的汉军围攻西南的甄父，另一步由王常带领他的下将军攻东南方向的梁秋次。因为拿下了敌人后方的粮草，汉军士气高涨，而新军连日来搞工程建设，又是拆桥又是建房子，个个累得筋疲力尽。面对突然像猛虎下山的汉军，新军虽然拼命抵抗，但是哪儿抵抗得住啊。到了中午时分，经过了一上午的激战，胜负立见分晓。梁秋次率先弃军逃命，内乡甄父虽然在激战，也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眼看梁秋次乘凉跑跑了，他自然也不甘落后，变成了真跑跑。两位头领一跑，士兵再不撒丫子跑，那不是脑袋有问题，就是腿脚不方便。可是很快他们就停止赛跑了，倒不是新军来了支援部队，他们停下来对汉军进行反戈一击，而是因为前面没有路了。其实路也不是没有，说确切点应该是有，只是这路不好走，相当的不好走啊，那是水路，水其实不深不浅，刚好能够淹死人，河也不宽不窄，刚好可以让你还没到达对岸就精疲力尽溺死而已。既然如此，要想走这水路，那就只有借助一样工具，桥。 可是呢，那桥已经被学习项羽破釜沉舟的甄父和梁秋次给拆掉了。在进行百米冲刺的关键时刻，现在一看，一道大河拦住了去路，现在你再想建桥，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虽然新军接下来上演了精卫填海的感人一幕，但是对于沧海一粟的渺小人类来说，用人肉去填海，付出的代价那可太大太大了。大到了什么程度呢？就连他们的主将甄父和梁秋次也成了铺路人了。相信甄父和梁秋次的肠子一定都悔青了呀。他们就觉得这一仗一定能够打胜，就想效仿当初的霸王项羽破釜沉舟，东施效颦吗？这不是。结果呀，根本就没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这不就东施效颦吗？学人家项羽，结果就学到阴曹地府去了。而刘演的东施效颦却笑到了最后。说实话，就是模仿秀也是要靠技巧和实力的。甄父和梁秋次失利了，吸引了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的到来。严尤一看南阳太守都死了，当机立断决定改道，去驻守军事重地宛城。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我是李玉刚， 落下的水滴，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新编，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车你变成 我，也想飞翔，也想像你一样不害怕跌落的悲伤。 我想你会和我一样， 我喜欢星光，喜欢悄悄地站在你的身旁去逃走。 我会把最亮的那颗给你， 能否像你，能否像你一样去拥有自由的力量。 我在未来等你，为你喝彩在灯光的暗影里， 我会寻找你，我的光彩应该是你的。 我在未来等你，把这些话悄悄地送给你， 我会哭着拥抱你，我知道

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按照刘演最初的战略部署呢，宛城是他五步走里的第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占领了宛城，进可以北伐王莽，退可以独霸一方。因此呢，如果严由果真驻扎在了宛城，那时候再想攻打宛城就难于上青天了。既然如此，如何阻止严由去宛城就是当务之急。刘演是当机立断，半路劫道。问题是人家已经在路上了，而且是直达的路，你现在还停留在原地呢，而且是曲线，如何才能赶在前面截住人家呢？轻装上阵呗。那又怎么才能做到轻装上阵呢？刘演马上给汉军减负，焚烧积聚，砸破斧增，擂鼓前进。说得再简单明了一点，这次刘演还是学甄宓和梁丘刺玩破釜沉舟的把戏，把锅砸了，把饭碗砸了，大家只有勇往直前的份儿。龟兔赛跑，之所以乌龟能够战胜兔子，那是因为乌龟一直在跑，而兔子跑一阵睡一觉。但如果兔子也一直跑呢，那么乌龟骑着马也追不上。严由和刘演此时就好比龟兔赛跑一样，一边是慢悠悠的像游山玩水一般的前行，一边是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疾跑，推进程度显而易见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刘演带领汉军在一个叫玉阳的地方成功地截住了严由的部队，并且打了严由一个措手不及，斩杀敌人3000余个，逼使严由溃不成军的成了逃兵了。打败了严由，刘演带兵乘胜直逼宛城，实现他的第四步战略目标似乎就在眼前了。俗话说得好啊，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随着汲水和玉阳两次战役的胜利，刘演是名声大振，投奔他加入革命队伍的人越来越多，不久汉军的人数就超过了10万。人站在最高处，要么有独孤求败的孤独感，要么有不胜寒的沧桑感，而刘演此时却是飘飘然的成就感。于是乎，他给自己加了一个称号，祝天大将军。原本只是认为这个名字听起来更爽，更威猛，更有力，却不料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么一个自封的称号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祝天大将军算什么呀？现在这么多人加入汉军，要称就称皇帝才对呀。大家伙都这么说，不行啊，我们现在才刚刚起步啊，直接就称皇帝那太招风了。可是老百姓的呼声并没有因此而停歇，现在汉军高级将领纷纷提出要迅速地立下皇帝。以安军心的提议一浪高过一浪，大有绵绵不绝之势。眼看着民意不可违啊，刘演甚至想好了谦逊的话，做好了登基的准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事实证明，这只是刘岩一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接下来的东风大会上，首先通过了立皇帝的决议，其次推荐出了皇帝最佳候选人刘演或者刘玄。刘演就不用说了，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那么这个刘玄又是何许人也呢？刘玄字圣公，是刘秀的族兄。要论血缘关系，他和刘演同出于长沙王刘发这一系，是从刘发的儿子冲灵节侯那儿分出来的。刘秀这一脉呢，是冲灵节侯小儿子的后人。刘玄是冲灵节侯长子的后人，按照宗谱关系来说，就是刘秀和刘玄还没出五服呢。刘玄的父亲刘子章本来过着衣食无忧的富二代的生活，但是王莽篡位之后，对刘氏宗族进行了镇压和打击，很快就把他肥得流油的田产给没收了，一夜之间沦落为一无所有的穷汉了。刘子章对王莽是敢怒不敢言，可心里边的气又实在是没地方去发泄的。聪明绝顶的刘子章很快就想出了一个绝顶聪明的法子，迁怒。迁怒的后果就是很快就杀死了主管侦查和地方治安的蔡阳国府侯廷长。因为是暗杀，无凭无据，官府对穷光蛋刘子章也无可奈何。但是人家这个亭长的儿子可不是吃素的，他也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找人把刘子章的儿子，也就是刘玄的弟弟刘谦给干掉了。一命还一命，按理说这样就扯平了，可刘家好歹是皇门之后，这口气怎么就咽得下去呢？刘玄为了给弟弟报仇，结交了一批门客，隔三差五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在一次喝酒的时候呢，他特地请了一个特别的嘉宾，地方的游教。这游教啊，按照现代的称呼呢，就是大概乡镇派出所的所长。就是这么一个人，官儿虽然不大呀，但是因为拥有着执法权和刑事权，所以大家都敬他三分。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呀，比如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因为喝了酒，这些门客就借着酒疯拿游教进行消遣。原本也就是开开玩笑的，但是哪知道游教平日里狐假虎威、骄横跋扈惯了，就觉得自己的权威遭到了严重的挑衅，就和门客争论起来了。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争得脸红脸白的时候，愤怒之下的门客就把游教按在桌子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刘玄动没动手不重要，重要的是门客们动手之后，他没有及时阻拦这起群殴事件，他把肠子都悔青了呀。门客是他请的呀，客人也都是他请的，不管怎么样他是东道主啊，没有尽到地主之意，反而随了客人之便闯下这样的大祸，他只好选择出逃。逃是个很好的避难办法，但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刘玄逃了，官府就抓了刘玄的父亲刘子章，子债父偿。眼看自己把老爹给拖下水了，刘玄又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把牢底坐穿而不救，怎么解救呢？直接去劫狱，这不太现实，那样只怕会落得赔了夫人又折兵。既然硬的不行呢，那就只好来软的。他冥思苦想，想出一个好办法，诈死。诸葛亮曾经以诈死是老奸巨猾的司马懿中计， 要不是老天帮忙下了一场及时雨，上方谷差点成了司马懿的葬身之地。刘玄诈死比诸葛亮更容易，也更简单。从荒山野林找来一具无名尸体，然后在尸体上写上刘玄两个字，再然后叫人把尸体运到官府门前。好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官府去办了。很快他的父亲就出来了，罪人刘玄既然已经死了，那他的父亲也就可以无罪释放。他父亲出来了，但是刘玄却是要走了呀。因为要让官府知道他没死，他的父亲又得遭殃。可天下之大，什么地方才是自己安身之处呢？据说刘玄最开始是流浪江湖，后来因为讨不到钱，经常饿肚子，他一咬牙就加入了绿林军。与其饿死，不如做劫富济贫的贼子。在前边咱们已经提过了呀，他先是在队伍当中做负责招募和安抚工作的，后来跟刘演合军之后，他瞎猫碰见死耗子，也算立过功了，头上就有了一顶更始将军的帽子。在接连打了两次胜仗之后，居然以黑马姿态被推为皇帝的候选人，真可以说是否极泰来，时来运转。当然，这背后离不开绿林军对他的强力支持。绿林军这般处心积虑，把不显山不露水的刘玄从幕后推向台前，是有原因的。一来呢，看中了他的身份和品牌，毕竟是刘氏宗族之后；二是看中了他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说直白点，绿林军呢，是想把他打造成傀儡皇帝。绿林军强推刘玄为皇帝，以刘氏宗族子弟为主的革命军就不干了，他们推举刘演为皇帝候选人。也正是因为汉军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刘演和刘玄就上演了一场精彩的 PK 大赛。其实刘演呢，也有他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他是威望高，刘演早年仗义疏财，广结门客，他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让朋友饿肚子。这种豪爽的性格和厚道的处事风格，为他赢得了不少人脉。起义之后，因为领兵有方，特别是最后两仗大捷，让他的名声得到了远播。据说是半夜啼哭的小孩子，只要一提他的名字，哭声就会戛然而止。还有他是眼光高，虽然他很早以前就想革命了，但是他见时机还不成熟，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选择了韬光养晦。也正是因为这样，他避免了盲目革命而遭到不必要的挫折和打击。而革命之后，他又根据形势的需要，及时和绿林军中的新式军和平林军联合。在遭受挫折的时候，他又以低姿态去请江夏军的支援，避免了革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从而走出了困境。第三，他是人品高，无论男女老幼，他都一视同仁，照顾有加。在行军过程中又奖罚分明，做到了跟大家有衣同穿，有饭同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个人品特别好的领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所以呢，他在汉军当中的名声是最好的，也是最高的。再加上汉室宗亲的关系，他没有理由不成为皇帝的热门人选。但世界上的事儿没有这么简单呐。 绿林军将领因为打着心里边的小九九呢。选立皇帝上，他们力推刘玄。这个时候汉军当中啊，绿林军拥有新十军、平林军和下江军三支部队，而宗室子弟只有一支部队，那就是驻天都部队。所以客观上来说呢，宗室子弟和绿林军军事力量对比是1:3，宗室子弟处于明显的劣势。但绿林军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立刘玄为皇帝，反对的典型代表就是下江军中的头领王昶。他被刘秀成功拉下水之后，在战场上又见识到了刘演的雄才大略，对刘氏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在立新皇帝的关键时刻，他来了个胳膊肘往外拐，反对平庸的刘玄，支持豪气的刘演。这样一来，拥立派就变成了2:2，看起来好像难分伯仲，可问题还是没有这么简单呢。王昶支持刘演，但并不代表下将军都支持刘演。相反，除了王昶以外，下将军当中的所有将领全都支持刘玄。原因很简单，本是同根生，相煎别太急。这样一来，刘玄优势，刘演就劣势了。更重要的是，绿林军为了确保立刘玄万无一失，还进行暗箱操作，直接把刘玄推上皇位再说。人家那边的刘演正在攻打宛城呢，而他们却躲在冲陵准备立皇帝，眼看着万事俱备，只差通报刘演了。于是他们派人去前线催刘演回冲陵。第一次接到书信的时候，刘演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语气坚定，战事紧急，不回。第二次接到书信的时候，刘演沉吟了半晌，略有所思啊，再等等，马上回。第三次接到书信的时候，刘演是无奈地摆了摆手，好吧，这就回。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而此时的刘演眼看着一封封催他回冲陵的书信，就意识到肯定出了什么大事了，于是决定暂停战火，马上回冲陵。可是当他马不停蹄到达冲陵的时候，绿林军将领们只是为了给他当面传达这么一件事：我们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立刘玄为皇帝。刘演一听差点没昏过去啊，但他毕竟是见过大风浪的人，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而是一边飞快地思忖对策，一边对大家的做法表示赞同和认可，并且说立刘氏家族的人为皇帝是符合民心民意、流传千古的大时事。众人一听就都高兴了呀，心里边说这个刘演倒也很识时务啊。不过以博生之愚见，此时立皇帝为时尚早。刘演接下来话锋一转，他说出来过早的理由：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清徐现在拥有赤眉军10几万，虽然他们和我同根生，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立了皇帝，他们肯定会相煎而急的，势必立马立一个汉朝宗室做皇帝。这样一来，不但让天下形势进一步复杂，而且还会因为立皇帝而使我们双方发生冲突甚至内斗。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或者是两败俱伤，那不是叫王莽坐收渔翁之利吗？第二，后天之人，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 后之发，先之治，此用兵之要术也。翻开历史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广积粮，缓称帝才对，因为先称帝者多半不得善终。再说现在宛城还没拿下呢，连个做都的地方都没有，着什么急呀？还不如等拿下宛城从长计议。刘演的话说的是丝丝入扣，入木三分，大家一时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于是勉强说了，国无君不行，将无守不行，咱们总不能群龙无首啊。称帝为时尚早，但我们可以在称帝之前先称王，先立一个宗室为楚侯王，就像当年的汉高祖立汉王一样，将来等得到了天下再称帝也不迟。如此甚妙。提到了汉高祖刘邦，大家自然憧憬着革命胜利时封其印子，所以大家一时间好像忘了这次请刘演来的目的，纷纷击掌一世赞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起手也不停歇的潮汐， 不成我尽心意，趟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点等每一点， 无边星月潮落又吐出的晨曦， 踏飞浪走奔腾，不惜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听心潮澎湃的帆， 飘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幸福又浮面， 经过海与船， 遇见海间， 天色沙漠茫， 我征服花果间， 穿越雷雨天， 如月仰天， 驰骋大海间，我 出海有生之年和你遇见， 无需言语，只为眺望同一目的， 快一点就快一点， 近一点